歌曲嘅名字一个字就系叫做 home 啊，家咁咧就唱歌嘅呢位朋友咧，其实就我哋好熟悉嘅，咁啊唔知系咪每一个人都知道佢系新加坡人嚟嘅，咁啊就系陈洁仪啊，咁啊点解会今日拣啊呢首歌咧？咁其实今晚呢个节目咧就又系北上频道。又是正經二，咁我哋就諗住 crossover， 今日就揾咗阿 Jackie 嚟嘅， 同埋諗住慳一集， 係啊，咁因為我知道阿 Jackie 咧就即將錄完音咧就會去新加坡啊，應該係咪受到邀請啊？去參加呢個李光耀嘅葬禮， 受邀就受邀，不過就唔係參加 葬禮。咁咧就所以咧就播下呢只歌俾你，等你熱身下先啦。嗱，呢只歌咧其實咧就講少少古仔啦。咁其實啱啱喺李光耀嘅逝世之後咧，就大家知道佢係喺 Cambridge 讀過書啊。 嗯。 咁喺 Cambridge 咧就隔離有間中學。叫做 St. John's College， 好出名嘅聖約翰College 啦，咁就派咗一隊 choir 就過嚟新加坡，咁咧就喺翻議會大樓咧就演唱呢一首歌，咁呢一首歌其實對新加坡人嚟講咧就一啲都唔陌生嘅，每一年嘅新加坡嘅國慶八月九號咧。就都會聽到陳潔儀咧係唱呢一隻歌嘅，咁呢隻歌作曲嘅咧亦都係新加坡人，全新加坡製作，咁咧就係、是、我唔知道你兩位識唔識啦，因為兩位比較年青，就係、是、Dick Lee 啊，另一位好出名嘅即係新加坡嘅作曲家，咁啊呢首歌咧就陳潔儀都試過好幾年咧，係直情都喺李光耀面前。現場係唱呢一首歌，咁呢首歌咧就個歌名個 home 其實好有意思嘅，因為咧李光耀嘅生平裏面咧，對佢嚟講咧，佢覺得新加坡人最重要嘅咧就兩樣嘢，一樣嘢就係 home， 一樣咧就係 future， 嗯， 即係不斷成日喺佢口中咧都係講住咧就係、是、佢覺得自己好自豪嘅一樣嘢就係為新加坡人建立咗即係。屋企啦，同埋咧就可以見到未來。 冇錯，亦都係香港人唔會有嘅嘢。 嗱，今日咧，我哋咧其實咧，嗱，我哋會擺低好多另外嘅話題啦。我哋盡量都係，其實我哋都係想講多啲李光耀啦。咁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是、嗱，點解我會揾阿 Jackie 咧？即係我諗我同 Jackie 都第一，我哋好想講下李光耀。咁但係講李光耀其實好多出發點啊。我自己其中嘅出發點就係話喺過往一個禮拜，即係香港。呢則新聞其實喺香港都大肆報導啦，咁但係我睇到兩個好有趣嘅現象嘅，譬如話，如果你睇翻主流傳媒嘅現象咧，就好多時都係即係攞李光耀邊一 part 咧，就攞李光耀嗰種咧，即係開明專制嘅嗰一 part 啦，就好想咧就話翻俾大家聽咧，就係、是、今時今日我哋都可能咧係會有一個好似李光耀。將會好似李光耀咁偉大嘅領導人，我哋要支持佢，繼續咧， 即係李光耀有個掛咗領導 人，係嘛？進行佢嘅即係我哋應該要支持佢啊，等佢可以咧就完成佢嘅所有嘅大計啊，所有嘅夢啊，咁想咁啊，大家知道我講邊個啦？咁啊，另外但係咧喺個民間咧，我哋又覺得，因為我哋經歷過雨傘之後，個社會又好撕裂啊，咁又譬如話見到香港。特別係年青嘅一代，可能對李光耀冇咁熟悉啦。咁、譬如話，如果你喺佢面前咧，少少輕輕係咁以讚下李光耀嘅話咧，佢就已經即刻可以話你係奴隸噶啦。啊，因為喺佢眼中咧，李光耀咧就代表獨裁嘅啫，只有即係喺個獨裁嘅一個 symbol 嚟嘅。咁當然即係我覺得，所以話好值得去我哋去即係。唔好話叫趁住佢逝世啦、okay? 總之即係有個咁嘅機會，其實我哋可以即係大家去再重新去睇下呢一個人，呢個人係好值得去睇嘅，因為的而且確，我覺得喺一個即係喺個世界嘅歷史裏面，或者一個政治嘅嗰、那個 即係大嘅歷史洪流裏面呢，其實佢絕對係一個強人嚟嘅。即係我自己都問過自己，就係話喂，今時今日即係佢都唔喺度，我可唔可以仲喺今時今日可以揾得到一個咁嘅強人呢？我嚴格上可以輕輕揾得到嘅，我覺得仲係剩返仲有一個半個啊嘛。密克爾嗰啲可能呢都係呢一隻咁樣嘅。都唔夠佢強啊。所以我就話我哋應該呢係要即係幫佢。 习大大喺美国嘅操控底下，我哋都建立中国。 咁、习大大个名系几强嘅，个名有一习大大咁样都几强。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死值得啦，即系做翻一个当系一个特辑啦。咁大家认识一下唔同，即系多面睇嘅李光耀，因为其实好难用一两句说话可以形容李光耀嘅一生嘅。咁Jackie 嘅对李光耀嘅即系。有咩感受呢？或者你自己 嚇？因為李光耀其實即係 interesting 啦，因為李光耀先生喺同我嘅關係咧，我 personally 係真係絕對唔會見過佢、但係發覺原來佢同我身邊好多人咧都彷彿有啲面交錯過啦。又甚至乎就係當其時我哋去新加坡做考察，因為我哋自己本身即係我的工作同新加坡有啲關係啦。咁發覺原來佢可能我未親身見過佢、但係可以一樣肯定，就係我發覺喺新加坡。佢係無處不在， 係 即係你如果一個領導人可以由房屋政策去到屋企嘅政策，甚至乎去到個國家嘅即係細微到連一個萬靈廣告，你都見到佢本身嘅一個設計嘅時候，你就發覺哇呢、這個人即係是多麼的厲害咧！咁我覺得呢件事好好，跟住然後我再聽翻啲老人家講故仔啦，即係講翻啲冷戰年代，即係李光耀立國嘅時候啦，咁我發覺咦原來呢個人即係俾我嚟講其實係一個幾得意嘅感覺嚟嘅，你可以話。佢係一個好務實嘅人，係一個好邪惡嘅人。事實上，佢仲有佢殘忍嘅一面。 係。 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咧，你見到佢離開咗人世啦。佢基本上就係執政派當然會悼念佢啦。反對黨會過嚟悼念佢啦。反對黨拉咗個 banner， 好得意嘅喺選舉嘅時候，嗰陣時李光耀都未離開。佢第一句就係話 ：fans 李光耀。But we want to change。嗱，你谂下，作为一个反对党，你点样可以讲呢句咁嘅嘢出嚟？ 系啊，呢句嘢已经十分有意思。 系咯，我 fans 李光耀，但系我哋 多谢你。 系啊， 但系我哋想改变。 你作为反对党系好恐怖噶嘛？即系你谂下，试下民主朋友，多谢你 C Y， 但系我哋想转，边度咁客气啊？即系呢样嘢做不 到。但系你睇到嗱，即系不得不多谢新加坡，即系新加坡人系你睇到就系呢几日啦，呢、這个礼拜啦，譬如话嗱，我哋睇到就因为我录音嘅时候，佢嘅葬礼就未进行啦，即系将会喺唔够24小时之后啦。咁我哋就唔知道葬礼系点啦，但系葬礼之前，其实你已经见到个场面系好壮观啦。十几公里排咗几日排到今日仍然系每一日都差唔多维持住到今日为止大约系你要差唔多都要排四到六个钟头入去国会大楼即系向佢致敬。咁之前嗰几日系 over 十个钟头，咁譬如话见到电视有人即系有个市民即系访问佢就话我哋都系排十个钟啫，佢为我哋即系辛劳咗五十年，咁就算得系乜嘢咧？咁即系我想讲，即系好多好多你会见到呢一种咧，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唔当佢一个民主嘅社会、，OK 但你可能会联想到，譬如话好似中国啊、北韩啊，以前啲领导人啊、金山啊、阿毛山啊，佢哋死嘅时候咧，我譬如我哋在中国都好多啲人系会去悼念，喊到猪头咁嘅。但系你好肯定啦、排喺最前面喊得最大声嗰啲，所以排得喺前面噶嘛，系一场戏嚟嘅啫嘛。但系睇到新加坡人今次嗰个咧，系一个由衷嘅感谢嚟，就 rather than 系一个咧极权世界里边嘅一个个人嘅崇拜嚟嘅吓，即系。當然我哋唔知道十年八年後有冇新加坡人好似我哋啲湖南同胞咁樣啊，每一年走去裝香俾阿李光耀，我就唔知啦。但係預計係唔會有啦。咁同埋就係話見到年青嘅一代呢，其實係一個健康嚟，即係新加坡雖然佢真係談不上係一個民主，我哋一陣可以好多時候可以去探討呢樣嘢。但起碼我哋見到一個我起碼見到一個好健康嘅現象就係咩？其實呢個喺過近呢十年呢， 就算李光耀未過身呢，已經開始見到新加坡的現象，就好似剛才啊 Jackie 講嗰個字 change 咗，喺年青一代裏面呢嗰、那個 change 嘅心態呢係特別強烈啦，又或者就係呢對嗰、那個呢、這個咁嘅假嘅選舉制度呢已經覺得係非常之乏味啦，或者淨有啲憤怒啦，同埋嗰個反對即係同埋要求改變嘅聲音越嚟越大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咩呢，譬如話喺近一兩年大家都已經其實都幾做足準備，即係呢、這個老人家都將會走嘅時候呢，其實你多次喺新加坡嘅民間裏面做多鋪呢、年青一代對佢係唔懷念嘅、甚至我曾經睇過一啲即係新聞呢，係講年青嘅一代嘅新加坡嘅僆仔呢係唔識邊個叫李光耀。咁呢個我覺得係健康嘅，即係起碼見到呢就喺個呢個國家呢，其實呢嗰、那個個人崇拜嘅味道呢唔重嘅、今次我哋見到呢好多市民行出嚟呢，其實都係一種由衷嘅感謝囉。 即係起碼真係、真係多謝佢嗰啲囉。即係唔係話我要做個國家機器出嚟，然後嗱、今日李光耀國葬、你呢三間中學校長唔該派啲人出嚟、揮住紅旗，即係唔係抗議抗議，即係嗰啲 oh sorry I'm sad 嗰啲。你用返呢個角度去睇呢，你知道咦嘩，即係李光耀成個國葬嘅過程呢，同香港本身去搞嘅一啲、太空人活動啊，楊利偉嚟香港啊、即係全火炬，你見到係完全唔同，即係幾何有個日子，香港真係可以做到咁由衷而發、真誠地表演啲嘢咧？我相信上年咧得74日有呢咁嘅日子嘅，咁啊，而今香港又冇啦，新加坡又有啦，即係除非我都覺得就我哋喺咪前都討論過啦，我相信咧由衷一日，香港可以排33隊隊幫人去殉葬咧，全香港今時今日得一個人瓜咗咧，可以做到咁樣嘅。 邊個咧？ 咁梗係唔講得啦，你 我講 見到田北俊，你知我哋乜唔講得？ 唔係，我直情覺得只有梁振英可以匹敵嘅，即係如果梁振英死咧，我諗咧香港人都可能會排十幾公里嘅，不過係去佢屋企嗰度攞口水啫，嚇咁啊， 秦桧 冇錯啦，咁啊 講 嗱，即係回顧一下李光耀啦，其實嗱呢個人其實就好多人都即係。呢個禮拜其實睇好多新聞，都大約略知道佢嗰個生平㗎啦，咁佢都係新加坡本土出世啦，咁啊本身祖籍係廣州嘅廣東嘅梅州啦，咁啊點講呢，就喺呢個日治年代亦都佢都經歷過打仗啦、經歷過打仗 啦，但佢好快就走咗啦， 好快走咗啦，咁但係佢其實你睇佢一生呢，其實你睇到佢個人呢係好識把握好多機會嘅，咁其實少少啊漢奸走狗賣國賊佢又做過嘅，即係佢因為為咗搵食呢，即係譬如喺日治即係日本統治呢個新加坡嘅年代，咁佢又學過日文啦，即係都係為咗搵食㗎、都係為咗要搵兩餐咁樣學過日文啦，少量學過啲中文咁樣啦。 係好乜學中文有段古喎。 係 佢其實嗱識日文啦，定識㗎啦。 係啊， 英文佢係最熟啦，因為佢喺 Cambridge 讀完書返嚟選舉咁都要用下英文㗎嘛。學中文係咩時候學呢？就係佢選舉選中國人華人選舉， 呢個要講嘅一陣。 為咗選舉， 為咗選舉學中文，但係佢都唔係學得叻嘅。嗱，話俾你聽，李光耀嘅中文咧特別叻嘅，特別用得多咧，其實都係翻晚年嘅。喺翻晚年咧，其實佢先學特別係呢幾年啊，先比較多用呢、這個佢嗰隻好仲難聽過傑斯嘅嗰啲普通話國語啊。就即係佢都先夠啱出嚟講嘅，以往佢都唔係好多。頭先阿 Jackie 講個古仔咧，就係、是、其實就大約係喺發生喺1955年左緊啦。咁、就係呢、這個英國人第一次叫做真係開放嗰個議會嘅選舉。咁然之後咧就亦都係人民人行動黨組成嘅嗰一年54年嘅年尾左緊組成，11月左緊，跟然之後5年就可以參選。參選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競爭對手咧。就好似今時今日呢，有人就今時今日就挑戰人隻抽㗎啦，佢就嗰時唔係係挑戰佢呢就出嚟辯論，但就要用中文，咁就嚇到佢頭都即係嚇到佢飆曬冷汗㗎，咁佢就惡補咗幾日，因為嗰時講緊嘅中文呢唔簡單㗎，係講緊潮州話同福建話，咁但係到最後呢嗰個辯論係搞唔成㗎，佢係褪咗態㗎 ,ok, 係因為佢真係學唔掂㗎，佢冇乜 talent 去學中文㗎，咁嗱呢個人其實呢話俾你聽，如果 你按照一个人生的剧本去写呢，其实他不应该发展到最后是这样的。他其实应该是一个高等华人来的嘛。你看到他那个生活啊，所以就嗱，他去了英国读书啦。 读 Cambridge。 他读之前在 Cambridge 之前呢，他应该读他是读政治读政治先的。后来转去 Cambridge 就读法律的。咁佢所以呢佢就佢除咗话即係认识咗法律啦，学咗法律呢一门手艺之外啦，仲有其实佢系认识即係喺英国嗰段期间，其实佢系好深深被社会主义打动嘅。呢样嘢好紧要嘅，对佢日后嚟讲。 社会主义打动喎，即系佢唔同啲内地生喺香港读书咁样啦。嗱，我读书，我夜晚喺个宿舍接埋自己读书，佢唔系喎。佢 Cambridge 咧多姿多彩嘅，佢自己翻咗个 table 叫 Malaysian table， 即系你个或者叫 Malaysian chamber 啦。 系。 咁呢啲系咩嚟咧？就系将同期高等华人咧摄埋晒落去，或者高等马拉人摄埋落去。 系。 基本上就成个执政班子攞翻。 好有远景嘅。 系啊。 佢又知道。即系日后咧翻嚟系嘛？呢啲人啊，譬如话娶老婆，可能喺呢度揾啦， 直睇呢个 啦，跟住仲有第日做嘢出嚟，呢啲人咧，即系实帮到自己手啊！所以呢啲人好，其实好叻嘅呢个人，真系一个强人嚟嘅。咁啊，系啦，同埋即系我谂喺英国嘅年代就嗱，因为佢就差唔多系战后一两年啦，即系四七年咗紧，佢喺英国读书啊等等。其实嗱，佢又见到英国嗰种萧条啦，所以佢翻嚟，即系佢同埋，然之后佢就其实更巩固咗两样嘢，就系话。佢對社會主義嗰個 belief， 同埋咧就係、是、佢覺得咧，呢、這個宗主國咧已經係唔掂噶啦，日落西山噶啦。同埋就係佢其實又有啲嗱呢個有啲本土情緒嘅，即係佢就覺得你呢個咁嘅死人宗主國，佢眼見過喺二戰嘅時候，喂大佬嗱，你打又唔夠人打，走你又第一個走，你又冇即係冇承擔嘅，咁佢開始即係對英國人嗰種轉變，同埋。佢諗好多嘢㗎喎，即係佢個思想其實好複雜。如果你睇佢自傳呢，佢自傳其實佢其中一樣嘢令我好深刻就係咩，佢係喺度思考緊強權啊，嗰個 efficiency 啊，即係呢呢個係好影響到佢日後㗎。佢唔會話好似中國唔係好似香港咁樣，譬如話你三年零八個月，你而家問翻啲老人家，個個都淨係屌鳩啲日本仔㗎，係咪先？即係淨係講日本仔的不是㗎嘛，但佢唔係㗎喎。佢係被日本仔統治嘅時候，佢又覺得就係佢會自己去思考比較一下英治年代嘅新加坡同日治年代嘅新加坡有咩唔同啦？又或者就係、是、喂日本呢種咁殘暴嘅統治咧，除咗有好多壞處、好殘忍之外，其實有幾好嘅喎，因為冇人夠膽同我拗嘛， 冇人趌佢 嘛，冇人趌我嘛，咁我做嘢好快嘅喎，嗱呢個好影響到日後新加坡嘅發展，咁即係呢個人咧，其實係諗好多呢啲嘢，咁好啦，讀完書翻到去，咁佢就去咗律師樓做嘢啦，嗱高等華人嚟噶，佢間律師樓就叫做黎國律師樓，黎國好出名啊。黎國係鬼佬嚟㗎，咁啊即係等於其實香港人應該好易理解嘅，就係、是、即係以前嗰啲 啊 夏佳麗啊類似嗰啲咁樣啦。嗱咁佢入咗間好好嘅律師樓做嘢，兩公婆入曬去㗎，咁啊一千蚊人工左右咁樣啦。咁嗱，如果你照佢嗰個人生發展啊，就應該其實係就即係幫英國人說話啊，應該日日啊嘆茶飲咖啡啊，但佢唔係，佢翻到就搞反殖嘅運動嘅。 但唔單止搞反殖運動啊，即係你 interesting 嘅就係即係你都知李光耀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就係、是、佢經常係即係幫反對共產黨做嘢㗎啦。係。但佢喺律師樓入邊咧，當其時上位嘅途徑咧、就係幫工人。 嗱呢、這個咧，佢其實就係又好簡單，因為我哋今日要、我哋盡量係即係用翻啲香港嘅情況去對比啊，即係好簡單。而家咧就係義務律師，係啱唔啱？啱曬啦， 啱 啊！佢就幫啲咩咧？嗱，幫工人啦， 嗯， 仲有咧就係五四五五年咧。其實咧就有兩單嘢就幫學生嗰兩單好出名啦，一單就係、是。因為又要講講啦，即係因當陣時新加坡學校咧就大致上分兩種嘅，一種就係英校，一種就係華校啦。OK， 係咁啊，先幫咧就係、是、幫英校咧就係、是、有一單咧就似咩咧？似而家學院嘅事件，就係、是、咧英校入邊有班華人學生咧就搞咗一個咧就叫華野嘅一本刊物咧就宣傳反殖。咁然之後咧就俾當陣時嘅 新加坡殖民政府咧，就控告逮捕等等嘅。咁咧，李光耀咧就去英國就揾咗一個好出名嘅律師，嗰、那個律師咧就係叫布列頓，鬼頭嚟噶。咁點解會搵個鬼頭返嚟幫返華人打呢？佢應該反殖㗎嘛。但你要知道嗰陣時呢，喺英國有好多有唔同嘅，即係有唔同思潮嘅鬼頭㗎嘛。咁呢個布列頓呢，其實就係一個嚴重呢社會主義狂派嚟嘅。 喔、哦、即係 Margaret Thatcher 好憎㗎。 係啦，後期直情係俾英國政府呢係即係長期跟蹤，因為懷疑佢係共產黨嚟嘅。OK， 咁所咁啊喺1954年咧就重金禮聘嘅呢條友咧就過嚟咧就幫英校嘅呢班學生咧就打呢場官司。咁當然就打贏咗啦。打贏咗之後咧，再跟住喺1955年咧就發生嗰單咧就類似好似1989年1964咁樣嘅事件嘅，就幫就繼續咧嗰、那個、布列頓留咗喺新加坡，因為差唔多接連發生就係咩？就一單咧就係、是。華校嗰邊咧有一班學生咧，就亦都係被政府逮捕，就係因為係同埋係因為佢哋抗議、靜坐、絕食咩都齊，罷課咩都齊，就係咩咧？ 思潮做開嗰啲 係啦，就學民思潮做開嗰啲啦。咁咧佢係咩？就抗議英國政府當年咧，當年嘅新加坡政府咧，就係、是、實施一條咧，即係服兵役嘅一條規例嘅。咁然之後咧就呢班華校嘅學生咧就抗命啦。咁然之後。跟住咧，亦都係被逮捕啦。跟住咧，布列頓又幫佢哋去打呢場官司。嗱、咁咧咁然之後後屘咧，呢間嘢係演變到成為動亂嘅，因為佢佔嗰班學生係佔，曾經係佔領學校啊，全部嘢係，同埋呢班係激進嘅。OK， 同埋呢班人背後係咩咧？呢、班人啊，呢班人背後就要講到去我哋祖國啦，就係、是、共產黨啦。喺1950年代一陣可以再講呢個共產黨嘅滲透係好犀利。咁咧就你又見，即係我哋因為要慢慢講啦。即係呢個講翻就係話，你見到嗰陣時嘅年青嘅李光耀，其實嗱好有正義感啦。佢係一個維權律師啦，係一個義務律師啦，同埋專幫工人啦、工會啦。嗰陣時有好多工會，同埋啲工會好多係。共產黨背景嘅喎，左派嘅喎，等等，咁佢哋就咁佢就係咁樣，而係認識到好多即係反對政府嘅人，咁同埋咧就亦都配合佢自己嗰個反殖嘅理念啊等等啊咁樣，咁嗱呢個就係年青時候嘅李光耀嚟嘅嚇。 系咪好熟咧？ 好熟噶，系啊， 香港真系好似呢啲咁嘅嘢。喂，高等华人香港好多啦，帮呢班咁嘅维权律师好多。但出到嚟咧，其实你背后嘅政党都奇怪，即系头先你讲嗰个华校啊，后边啲工人啊， 系啊， 其实佢背后有一班工人党喺后边。 工人党啦，嗱系、啊。 而摆到明呢班真系唔好话你疑似共产党，去到最后全部证实真系共产党。 唔系疑似噶啦， 系啊， 系肯定系共产党啦。嗱，嗰阵时个背景其实我哋要咁样讲下先。嗱，如果我有漏啊。Jacky 要補充啦，嗱1949年中國嘅獨立 ，OK， 咁咧50年代中其實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已只係行咗幾年啦，咁、你要嗱大家咧要用翻，大家要一路聽咧，其實要用翻用少幻想力嘅，第一。1950年代唔係而家一個咁資訊澎湃嘅年代、，OK， 大家對大家了解其實咧係一知半解嘅啫。咁喺東南亞嘅國家有好多華人 ，OK 嗱，譬如話印尼啊、馬來西亞，嗰陣時叫馬來亞啦、，OK， 咁然之後咧就有新加坡啦。其實新加坡咧就早年咧，其實嗱，新加坡早年咧其實同馬六甲同檳城其實係一個聯邦嚟嘅。咁、但係到1950年代咧，佢就係、是、其實無論馬來亞同埋新加坡都係英國嘅，即係戰後英國佬又翻嚟，咁然之後咧又繼續殖民呢兩個地方。等陣我哋去講下呢兩個地方有咩分別。但係咧，成個東南亞有多華人，我哋要講有多華人住咗喺度，嚇係唔同嘅年代嚟到，有啲早到去明朝都有嘅，明朝、清朝、民國，跟住到二三十年代，一路陸陸續續，其實都有好多人，好多華人移民過去東南亞，去南洋啊，當年叫做咁，同埋就亦都有好多土生土長啦。咁嗰陣時嗰啲華人喺嗰度有咩？喺五十年代中有啲乜？有一個咩嘅情意結咧？就係話咩咧？佢哋覺得咧自己個祖國開始壯大，因為跟住啲消息好閉塞㗎嘛，但係啱啱見到呢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佬打贏個內戰，跟住然之後呢大佬 佢啊，你要知道我哋个祖国嘅最叻系咩？报喜不报忧噶嘛。 嗯。 嗰啲衰嘢咧，冇人知噶，喺出边。咁咧，出边嗰啲人就净系知道，哇！呢、這个国家成日会觉得个呢、這个国家弹力，我哋个国家终于等咗即系八年屈辱啦，东亚病夫又嚟啦，嗰啲嘢。咁咧，今次咧呢铺啲剂掂噶啦，强大噶啦咁样。 但你又唔好咁讲，因为当其时五十年代，尤其是四九年嘅中国咧、 嗯， 由共产党领导底下赢咗场，即系唔好话赢场抗战啦，赢咗国共内战之后咧，大家真系觉得劲咗。你谂下，共产党当年解放军讲啲乜嘢先？佢唔系讲紧打土，即系打土豪分土地嗰啲嘅。 系， 佢话要解放，要进步，要脱离奴隶，要将自己思想去进一步开放。 嗯、 喂，呢啲嘢喂真系同雨伞运动嘅一模一 样 嘅。 O、okay、K， 所以佢哋俾人感染咗系正常 的。嗱，咁我当系啦，咁当佢系正常啦。 吓、啊， 咁然之后咧，嗱，佢成个世界大环境就开始已经有呢、這个即系。冷戰嘅年代亦都開始咗啦，咁、 嗯、 冷戰嘅年代開始咗，第咁共產呢邊有一個啊共產國際嘅呢一個組織，咁呢、嗯、個組織咧，五十年代中其實已經開始啦，以五十年代之前可能咧仲係叫做嗰個共產國際個組織個大佬係蘇聯，咁、嗯、但係到五十年代中咧，毛澤東就已經開始蠢蠢欲動噶啦嘛，嚇、啊、就開始咧即係爭取即係爭奪呢一個大佬呢個地位。咁特别喺东南亚呢边，喂大佬，输出革命系一样主要嘅工作嚟噶嘛？系影点样去用自己，即系点样由中国开始将呢套咁嘅共产主义宣扬出去？譬如话影响佢周边嘅国家，越南啊、柬埔寨啊、印尼啊、泰国啊、马来亚、新加坡呢，全部都系重点，即系而家嘅一路一带互联互通咯，系咪先？不过嗰阵时用钱，嗰阵时就用思想 ，OK。咁然之后，所以你见到每一个东南亚国家其实都有唔同嘅状况。嗱、啊，譬如话马来亚状况嘅五十年代，其实以1952、1953年开始，其实就已经开始咧就暴力冲突噶啦、 嗯。 因为嗱、啊，马来亚边有另外一个背景就系咩咧？因为嗱、啊，马来亚咧就系、是、咧比新加坡咧同英国佬嗰个关系咧系较为好啲嘅、 嗯， 因为佢哋有条友叫做东姑阿都拉曼啊嘛，阿东姑兄咧其实咧。就係一個好典型嘅英國紳士嚟嘅，又係 Cambridge 仔嚟嘅。咁同埋咧就係、是、咧，佢就冇阿李光耀咁變色龍嘅，同埋就係佢係皇族出身啦。佢老豆係啊個吉打州個 即 係我唔知油類似啦嚇嗰啲咁嘅嘢啦。咁、啊、所以咧，即係佢就有啲貴族血統，咁所以咧英國佬啊信得佢過，所以咧亦都好早已經鐵定咗馬來亞咧，基本上喺1957年。左緊咧就已經係獨立噶啦，係、 嗯、 完全獨立、哦。嗱一陣又可以講翻新加坡嗰邊，咁但係咧，然之後咧，嗱完全獨立咧，同埋馬來亞就有個默契就係乜嘢咧？所有嘢都獨立，但係咧英國佬佢仲可以叻到咧，東姑咧就係、是、同英國佬傾到咧就係咩？就係話咧，你仍然都喺我呢個即係新嘅馬來亞嘅呢個國家裏邊咧駐軍。OK， 其實最主要係乜嘢咧？就幫我手。同呢個馬共咧決一死戰， 嗯、 所以嗰時喺馬來西亞邊境嗰啲森林咧就打好多森林戰啦，嚇咁啊長期都係同馬共陳平啊，啊最出名啊馬共嘅領袖就係陳平，咁啊仲有馬來西亞仲有一個另外一種職就係馬華啊嘛，馬華咧。馬華個嗰陣時嗰個係邊個咧？突然間啊，又兩個咗，我唔記得咗邊個。咁馬華其實咧就企喺東姑嗰邊嘅，咁啊較為成相對嚟講咧，馬來亞就係比較穩定嘅。咁但係好啦，講翻新加坡呢邊咧，就有另外一個環境就係乜嘢咧？因為嗰個咧，佢就唔係打仗啊。系長期其實好多人咧，好多透過馬共咧，其實就捐曬入嚟新加坡咧，就做滲透啦。滲透就係頭先阿 Jackie 講嗰啲，譬如話工人啦、工人團體啦，同埋華校啦。嗱，華校同英校有咩分別咧？其實華校咧就嗰陣時嘅新加坡政府就係咧，基本上咧，如果你嗰啲細路仔，即係譬如其實呢個香港早期都係你讀英文學校，第一你吃香啲啦。第二咧，你英文學校出嚟咧，你可以揾到政府工作啦，同埋好多嗰啲即係譬如用翻 舉個例，好似香港嘅中環嗰啲班大媽耍工嗰啲，一定係請英校嗰啲靚仔， 揸電 house 嗰啲， 係啊，揸電 house 嗰啲。咁華校冇英文讀㗎，早期嘅華校冇英文讀啦。咁但係都好多人讀嘅，因為點解窮苦子弟多嘛。咁、然之後又送唔起佢入去英校，佢未必考到入去。咁所以華校係有佢一定嘅地位，但係因為咁 有網絡嘅喎、華校嗱，譬如話華校其實個系統咧，唔單止共產黨喺香港，喺新加坡都一模一樣嘅，係、一個成個所謂嘅生活圈入邊咧其中一環嚟嘅。我阿媽就行選嘅，我阿媽國貨公司，我仔咪讀翻華校咯。 係， 我仔大過去邊度做啊？去翻國貨公司。 嗰、那個倫理關係其實咪、即係個木，好似一個木倫關係咁樣嘅，即係同埋連埋曬所有嗰啲工會啊，因為好多工會嘅，譬如話。有嗰啲當年叫做咩新加坡國業咩銷售聯合工會啊，好 Q 長嘅啲名，好多林林種種嘅工會，碼頭工人啦、仲有好多呢啲咁嘅工會，咁連啲工會同啲華校咧，基本上全部係滲透曬共產黨嘅人入去入邊 嘅，基本上歸話唔係自我生成系統嚟嘅。 係冇錯， 你舊生留校教書入邊教師，教書教出嚟學生就係啲華，即係嗰啲人嘅嗰啲所謂碼頭工人嘅子女，子女大個變翻碼頭工人，你分唔到嗰間係學校啊，定係啲咩家長會嘅嘢嚟？全部自己人嚟。 同埋都係蛇齋餅種理論啊嘛，即係福利特別多啊，呢個係真㗎。喂，呢個係需要㗎嘛，因為大佬啊，即係嗰陣時個社會係好窮㗎嘛。OK， 咁好啦，咁嗱，咁喺一個咁嘅大環境裏面呢，其實你見到李光耀呢就好巧妙去處理呢啲嘢，就係話咩嗱，擺喺佢面前，我哋講過啦，佢嘅志願係乜嘢，佢嘅志願係反殖㗎嘛，嗱佢嘅志願係好簡單兩樣嘢嘅啫，反殖同埋呢同呢個馬來亞呢聯盟，佢發夢都係希望呢升入，佢唔係希望早期佢唔係要新加坡獨立㗎， 係啊， 佢爭取嘅即係脱離英國，然之後加入去馬來亞，成為馬來亞聯邦入面體系入面嘅一個州咁、樣，或者佢嘅夢想其實就係做馬來西亞副總理、Under 同阿冬菇拍住上咁、樣嘅，大約係咁，但係佢喺眼前仲有一股勢力㗎嘛，嗰股勢力就係叫做共產黨啊，係啊，即係咁就你如果你睇翻當年嗰個新加坡嗰個社會嘅族群咧，嗱，如果你用種族去分 ，OK， 如果你用種族去分，華人佔大多數，有六成左右，跟住仲有馬來人，第二批就第二大就馬來人，跟住仲有啲 Hindu 印度人 嚇，話所謂叫毛統嗰啲啦，係嗰啲咁嘅人啦，咁仲有好多 英國人咯， 仲有英國佬， 英國佬啦，英國佬咁啊，嗱呢個就逐用族群去分啦、啊。如果我用嗰個思想去分咧，當時嘅新加坡人咧又會有以下呢幾種喎、第一種就係反殖，即係。就係呢啲啦，咁啊，第一種反殖，第二咧就高等華人，即係好似黎國佢嗰啲有黨噶。第一個黨其實就係進步黨咧，就係、是、呢高等華人黨，即係等於而家嘅舉個例嚟聽下 Jackie。 我舉咩會死咩？ 即係咩？ 陳方安生， 你有冇諗過佢嘅黨臨尾賴嘢？我舉咩？民主黨咪賴嘢咯？ 唔係民主黨唔算，佢係嗰啲好多鬼咯，依個咩自由黨啦、類似係咪？算唔算咧？ 會點啊？ 總之係，總之咧就即係總之食英國佬。利益㗎啦、或者叫做买或者咁样啦，买版党啦，呢啲传统嘅殖民地到过每一个殖民地都有买版。 哦，即係飞哥当年。 係啦，即係飞哥当年啱，冇错啱，即係飞哥当年。嗱譬如嗱有我哋再重新数过嗱，有反殖嘅人啦、信奉反殖，亦都有呢、這个撐英国佬嘅买版高等华人，亦都有呢个呢就係、共产党人。OK， 仲有一种呢就叫做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呢即係喺华人嘅世界呢就嗱民族主义者其实包又可以细拆㗎喎，如果你用个表话就係话民族主义者就係、是、我有马来亚嘅民族主义者有印度嘅民族主义者亦都有中国嘅民族主义者，但係嗱譬如话你好似讲中国嘅民族主义者佢唔一定系撐共㗎，可能係反共㗎，即係所以佢個表可以畫到好，可以畫到成棵樹咁都得㗎。民族主義者都分兩種，反共同撐共，咁所以係一個好複雜嘅情況嚟嘅。 同香港今時今日嘅光譜係一樣。 係啦，所以咪點解要講啊？點解要講啊？咁但係嗱，咁我哋當然啦， 激進派我哋都有社民連人民力量分。 咁但係聽嘅人係好，開始有少少混亂，咁我哋翻翻嚟啊，還原基本部，其實大致上你可以分兩種啦，即係。 喺李光耀眼前最大嘅两种两种嘅思潮啦，去影响佢嘅年青嘅时代，就 反殖共产 同埋共产 ,ok, 咁然之后呢佢采取咗一个咩方法呢？呢个方法呢就精彩啦，係玩咗打后几十年呢都一路玩到无止境，同埋玩得好精彩，即係我 Jackie 都觉得就係话点样用共产嘅力量去帮佢完成反殖嘅大业，然之后成功咗之后再用啲咩方法去怼烂啲共产党。 呢啲无耻嘅中间派。 嗱我哋系咪需要休息一阵呢？嗱，如果我哋休息之前呢，即係我可以咁讲啦，最精彩嘅一样嘢就係咩？李光耀可以简单咁样形容嘅一生，就係佢有冇打败过共产党呢？唔敢讲。但係基本上呢，佢係少有喺东南亚周边系冇被共产党打败嘅一个人嚟嘅， 啱 啱啱啱， 冇打败，冇打过 嘅，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呢个咧系即系我哋好值得即系我觉得直情好似一出戏咁样。咁所以我哋不如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咁嗱，我哋听只歌仔啦，头先讲过 Dick Lee 啦，咁 Dick Lee 其实一个咧做过好多好好嘅音乐嘅一个特别喺编曲方面。好精彩嘅一個人，咁啊，今日我哋都會揾好多新加坡嘅音樂，因為襯翻我哋今日講嘅嘢啦。咁新加坡嘅音樂其實咧，絕對唔悶唔死板，啊，又亦都好有創意。咁 Dick Lee 咧，其實咧亦都同或者咁講，同埋就係喺語言方面，其實佢哋係更加即係豐富啦，因為有英文嘅歌曲啦，有國語嘅歌曲啦，甚至有廣東話嘅歌曲啦，同埋有好多音樂人其實都喺香港做過即係好耐嘅時間。Dick Lee其實係其中一個，我唔知大家對佢有冇印象，其實佢對香港嘅樂壇呢有一定嘅貢獻嘅，譬如話喺林憶蓮我覺得最燦爛嘅嗰個年代，即係許願星工廠嗰個年代，其實 Dick Lee 係做幫林憶蓮做過好多好好好嘅嘅音樂嘅，特別嗰一兩年啊，即係嗰套電影啊 UFO 嗰度咪萬係咪萬九招乜得最美一幕咁樣，即係叫咩名啊？突然間我諗唔起， 係啊， 即係嗰個年代啦，九十年代咗緊嗰陣年代。咁啊影響過好多音樂人㗎，譬如呢個林永亮對佢推崇備至啦，又或者我老友記趙真熙，其實喺啱啱出道嘅時候呢，有好多年都係同 Dick Lee 一齊合作嘅。咁所以呢，就 Dick Lee 嘅音樂其實對佢哋成班人呢嗰個影響都好大。咁呢個係奇才嚟㗎，可以話俾你聽，因為見過佢本人啦，同埋佢玩嘅音樂係非常之精湛，譬如啲即係對音樂嘅認識，啲 fusion 啊，所有電子啊嘅嘢啊，咁所有都係好精彩嘅。咁 而家無線都有個新加坡嘅編曲喺無線做㗎， 係咪啊？ 個肥仔好叫咩啊？ 哦，嗰、那個我呢個唔識啊，嗰個我想打柒佢添啦。OK， 咁 好精彩，好有貢獻。 咁介紹下 Dick Lee 嘅歌啦。咁呢只咧其實亦都係一隻，佢係將兩首咧好出名嘅英文歌《Say You Love Me》同埋《Loving You》咧，係將佢合埋一齊。咁呢只歌其實可能有啲人都聽過，係一個好精彩嘅版本嚟嘅。咁我哋聽一聽先。第二節翻嚟繼續講李光耀。 Don't you know that I want to be more than just a friend? Holding